弄错了的车站，就好像幸福的钟声滴滴答答在响，一秋阳弄错了的车站，快带我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。 969听资讯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乔一，每天下午5点钟，让乔一陪你一起听资讯。国家药监局决定修订万通金谷片说明书，要求增加不宜长期用药、尚无儿童使用本品的安全性、有效性研究证据、婴幼儿禁用等注意事项，里增加了本品含制川草、制乌草、制马钱子，当使用本品出现不良反应时，应停药并及时就医。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，决定对含可待因感冒药药品说明书进行修订，将禁忌症及儿童用药中相关内容修订为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禁用本品。据悉，今年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中秋晚会主会场设在山东济宁，吉隆坡和悉尼则为海外分会场。导演组透露，今年的演员阵容强大，第一批公布的有杨坤、尚雯婕、周笔畅、周奕为、唐嫣、杜江、霍思燕等。另外，98版水浒传的主演也将重聚一堂，再唱好汉歌。在北京亦庄，有一家为非洲制作影视剧节目的中国影视公司，像《西游记》《花千骨》等作品的译制配音工作都在这里完成。公司表示，像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这些剧不仅播，而且不断的重播，在非洲有很多的铁粉，他们也在追剧。近日，爱奇艺发表声明，宣布关闭显示全站前台播放量数据，引发热议。如今，流量造假、刷票等行为滋养出成熟的造假灰色产业链，脱去流量的光鲜外衣，不被数据绑架，才能营造良性竞争的发展环境。近日，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海洋一号 C 星，该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海洋遥感技术水平，对我国研究海气相互作用、提高防震减灾能力、开展全球气候变化研究、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有重要意义。近日，在非洲，人们发现了90具大象的尸体，它们的象牙全部被砍走，这被当地的保护组织认为是非洲最大规模的偷猎象牙活动。过去10年，非洲大象的数量从52.6万减至41.5万。拒绝象牙制品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今天

有时候再难过再委屈也要加快小脚步回家，在外面的世界我可能很渺小，可是回到家我就是爸妈的全部了。一起来听这首《回家》。 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，没有你的电话，每天晚上在这里，哪里也不想去，可是我好爱你，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，可惜我丢了你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我是你的家。 是萧敬腾，累的时候不要硬盯着，适时的放开也是一种前进的动力，加油了。 想要你的心，却怕不能成真。